南昌县伪军号战集团6月5号凌晨4点30分左右重又犯下了对朝鲜西海我方领海的入侵行为。伪军唆使延平岛的19艘渔船越过我方海上分界线，入侵我方水域深处，导致西海热点水域局势再度紧张。对此，南昌县媒体报道说，由于渔船集体在军部允许下的北上事件，出现了一种会被朝鲜人民军捕获或遭到海岸炮攻击的非常危险的情况。这次事件是5月27号对我军交通船粗暴狂妄的火炮射击挑衅的延续，是南昌县傀儡集团凶恶企图的产物，为的是在该水域制造一起冲击性事件，来诱发我军的正义应对，并把它说成是威胁和挑衅。如果说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上次火炮射击挑衅是由伪军歹徒直接赶出的，但这次是因害怕我军毫不留情的惩罚而唆使无辜渔民作为同族对抗的牺牲品。这次挑衅事件的真正意图在于，一方面加剧该水域局势，来抵制北南关系的对话气氛，另一方面执意坚守不法无法的强盗性北方限界线。南昌县傀儡集团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极力散播荒诞无稽的诡辩，说延平岛渔船入侵北方海上水域是为了捕获非法捕鱼的两艘中国渔船。渔船捕获渔船，这是只有南昌县傀儡集团才能制造的卑鄙幼稚的捏造把戏，追求同族对抗的这种行为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